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be bad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上個星期咧，咁就即係講起一隻PlayStation 嘅大作啦，就係、是、呢個《人中北斗》。 係、哦，你上個禮拜話要展開呢個北斗之旅嘅，玩咗成個禮拜啦，點樣先進度？ 咁啊，其實就即係有玩下停下，玩下停下咁啦、嗯，因為時間就有限，又唔可以話長時間打機咁。咁但係咧，即係開過嚟睇咧，玩咗頭嗰幾張啦，其實個感覺咧同《人中之龍》都幾似嘅。咁嗱。前段咧嘅感觉自由度唔算话好大啊！先讲下即系人中之龙啊，大家上个礼拜我哋都简单讲过噶啦，其实就系讲一个即系黑道嘅小混混成为大佬嘅故事啦， 摇身一马，歌舞伎丁 系啦。咁啊，当中咧咁佢就即系有好多地方啊，就俾佢去即系打交啊、嗯，提升自己知名度啊， 追下贼啊， 系啊。咁佢嗰种打斗嘅场面咧，其实就即系有少少系即系禁制啊，搏技啊，咁啊，跟住就会储一啲嘅 特殊技咁样啦， 特殊技啊，咁样打啦。 系啦，不过好特别嘅呢个游戏咧，即系我唔知，因为我唔熟日本黑道系点啦，我唔熟黑道嘅啫。就系呢只游戏咧，我都唔明白。其实而家都21世纪啦，佢哋打交咧，佢哋系唔会用枪械嘅， 用拳头。 佢哋永远都用拳头嘅啫。就算要打死敌人都好，佢都系唔会用枪嘅。 系 我玩咁耐，我谂我净系一关用过枪嘅，但系支枪射人系射唔死人嘅。 系咁其实人中北斗咁，因为转咗系北斗之拳啦，咁就变咗主角系拳四郎。其实即系嗰个玩法咧，都系拳脚交往多噶啦。咁就算有啲小喽啰咧，佢用嗰啲即系所谓嗰啲叫做箭啊，又或者甚至乎有枪咁先算啦。但你知系打你唔死嘅，即系当然个伤害会大啦。咁喺打斗嗰方面，其实同人中之龙系似嘅。咁但系咧喺当中咧加插咗好多即系北斗之拳大家见过嘅一啲嘅绝招啊，咁亦都加插。咗好多 cut scene 咧，啲动画咧喺打斗嘅过程入边，其实流畅度系爽嘅，即系咁当然啦，即系因为其实佢个故事咧就有少少改动啦，咁同大家以往睇过《北斗之拳》嘅故事真系唔同嘅。 喂，咁你玩咁耐算唔算粉丝向咧？你觉得？即系 我觉得粉丝向 嘅。即系如果我冇睇开《北斗》，其实就兴趣会 冇影响嘅。冇 OK 嘅，冇影響嘅，因為大抵你都知道，其實佢嘅故事都係圍繞住就權四郎想揾翻自己嗰個嘅女朋友未婚妻啊嘛。咁、當然啦，即係女朋友一路都冇曬消息咁。咁而家其實就講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就話要去一個所謂嘅希望之城，因為嗰個已經係一個末世嚟噶啦。咁基本上周圍嘅人咧，即係都係想揾一啲嘅物資啊，可以繼續生存落去。你諗係 即係成個地球變咗廢墟咁 啊？廢墟嘅沙漠咁噶啦。咁唯獨咧有一個即係。传说就话咧有个地方叫希望之城，嗰度咧就好丰富嘅物资嘅。咁究竟呢个城市属真属假都唔知噶啦。咁但系权四郎收到消息，就系话自己嘅女朋友咧，好似喺一个城市出现过。咁于是乎佢就去啦。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喺前段嘅时间咧，大家都系即系一嚟系熟习个系统啊，个打斗模式啊。咁同时之间都系向住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希望之城进发啦咁而我相信咧，即系后屘去到呢个希望之城之后咧，咁其实点解会话似？人中之龙，因为人中之龙大家知道，即系好似阿生头先有讲过啦，有条歌舞伎丁街啊， 一路行咁样。 系啦，咁你即系可能你会多啲机会咧，就可能入唔同嘅商店啊，例如话去赌场去赌钱啊，玩下啲21点啊咁。 开夜总会， 开夜总会啊，又或者有其他唔同嘅买卖去做。咁照嘅喺一个咁嘅末世嘅地方，点会有咁嘅城市存在咧？咁其实佢故事就系、是、当你入咗呢个希望之城之后咧，咁就发现，原来入边有班人依然系一个即系以往啊旧有嘅世界 嘅規矩咧，係即係執行緊一個嘅社會啊，一個嘅社區嘅。咁、你就可以從中咧入咗去之後，當你啊，因為個故事推進嘅時候，你會開始回復一個自由身嘅。咁你就開始多啲自由度咧，就係、是、做你想做嘅事情啦。咁、變咗就除咗行呢個主線任務之外咧，咁一啲副線嘅任務亦都可以玩咯。 係因為其實如果講起人中之龍咧，我會形容佢係日系遊戲之中比較早咧去開始用呢個 open world 用開放世界嘅，因為上集都講過啦，其實佢係沙漠嘅精神續作嚟嘅，咁、沙漠就係叫日系嘅開放世界嘅始祖啦。咁、所以我都可以預想到，我未玩呢只北斗啊，因為咧我就本身對北斗呢個系列咧就唔係太大興趣嘅。但我聽你咁講咧，其實唔粉絲向嘅，即係本身就算冇睇過北斗咧， 係 都玩到嘅。 其實如果你中意玩人中，你都會中意玩嘅。 但係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玩落嘅時候咧，有冇啲感覺係似打緊無雙咧？因為我諗個畫面都睇咗少少片段咧，就係你一路行嘅時候，假設你以前係玩呢個人中之龍咁樣先算啦，咁當然有啲流羅俾你埋嚟同你打啦，咁你好輕易擊敗佢啦。咁但係北斗之拳出名嘅就係一秒鐘可以出好多拳，又或者你嘅力量係好大，一次過可以打好多人。咁佢係咪相應嘅比例都俾啲人多翻走埋嚟同你打咁樣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如果唔係話玩開嘅話，你就咁睇畫面嘅話咧，可能你會覺得有啲似嘅。咁但係畢竟咧，即係人中之龍啊，同即係無雙咧，係兩個好唔同嘅打鬥模式啊。 最簡單啦，即係人中要入戰鬥先啦，即係你要觸碰到啲敵人或者觸發到啲劇情入咗戰鬥先可以打人嘅。但係無雙就唔係噶嘛，無雙你無時無刻都可以揮刀劈人， 同埋即係佢有即係無限嘅人啊，數之不盡嘅人俾你打。咁而即係玩人中之龍或者人中北斗咧，咁就佢嗰個人數有限嘅。咁當你即係打完之後，佢又會觸發，又會下一個劇情又會開始走出嚟啦，又開始講故仔啦咁。咁玩落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啊，如果你本身唔係北斗嘅粉絲，你係話中意玩人中呢一類嘅遊戲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嘅。咁只不過即係當你如果即係有睇過北斗之拳啊，或者你對北斗有一啲嘅情意結嘅話，你會多一份嘅投入感，因為即係畢竟啊呢一個都可以話係即係陪住啊，即係可能七八十後啦，成長嘅一啲嘅回憶啦。 喂，講開又講，點解呢排北斗咁多遊戲出嘅咧？早排又出完呢、這個北斗無雙，跟住而家出北斗之拳嘅人中版。 係 喂，係咪嚟緊有啲咩 remaster 咁樣咧？其實 都唔出奇嘅。其實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日本咧都其實有少少即係故事荒啊。有時候咧，你話開一個原創故事咧，倒不如即係將以往有嘅一啲大家熟嘅故仔，將佢即係包裝啊，或者做一啲改動啊，咁就劈出街去吸引一啲嘅粉絲去買咧。咁我覺得似係近年就即係其實都唔係近年㗎啦，過去呢十年都好多呢一類嘅作品就浮現出嚟。 喂，如果你講呢、這個即係故事荒啦，我反而覺得遊戲界嘅重製風氣呢，即係越嚟越太多盛行， 太多啦， 同埋好多所謂嘅重製版咧，真係太冇誠意啦！即係最近又出咗呢個《Devil May Cry》嘅重製版啦，佢所謂嘅重製版咧，就真係將原本個故事係一部舊嘅機種叫做高清化咗。我真係又要講，你又高清化嗰啲格仔做乜嘢，大佬？跟住就叫做重製版，又叫做 cap 多次錢啦。即係我真係覺得咧，遊戲廠商去用呢個方法嚟重製，就真係有啲未拿過。反而你如果講重製咧，我覺得人中之龍嘅重製係最有誠意嘅，因為佢真係成隻 game 用一個新嘅引擎，重新去做一次， 同埋新嘅故事背景。 係啊，我真係覺得呢一啲先叫重製。即係如果你鑊鑊都係用翻舊版高清化啲格仔叫重製，唔係咯？不過講起其實而家遊戲界都有呢個燒老本嘅情況嘅，即係你新遊戲咧就好難 hit 得起，好多時候咧就有一啲經典續作，即係十幾年冇出，又或者即係隔咗好多代遊戲機啦，都唔見佢正統續作。例如嚟緊就有呢隻 God of War 啦，即係戰神啦， 又有 啦，終於出啦。同埋而家好興呢啲重製版咧，佢重製完之後咧唔會講第幾代嘅，係啊，即係重製就冇咗個代數，即係懶係回歸原點咁。即系对于我嚟讲系 O K 嘅，因为嗰个年代系游戏界黄金年代，我啲游戏系我最熟嘅。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成日都系烧老本咧，游戏呢个产业咧就会 有少少停滯不前。 所以呢我成日覺得呢，譬如即係格鬥 game 咁先啦，格鬥 game 都係即係由細大家玩到大，即係我老實講個畫面上啊，嗰啲招式上呢係豐富咗好多嘅。咁但係嗰個玩法始終呢走唔出，就係、是、一對一喺個畫面度大家跳嚟跳去喺度打。 或者三對三 咁。係啦，咁所以有時候好多人都覺得啊，幾百蚊買隻格鬥 game 好似唔係好抵喎。咁所以你見到近年就算街霸先算啦，啲銷路都係唔係話即係想象中咁厲害。咁所以我都覺得呢個遊戲方或者嗰個遊戲嘅模式呢，似乎都係慢慢走返喺一個 loop 裏面呢，都走唔出嗰個框框。例如最近三個無雙又係都俾人鬧到即係好犀利啦，咁亦都因為可能佢本身個故事性真係已經冇乜新意，亦都冇乜新嘅武將最可以加入啦。 係啊，咁真係唔好就係講話自己嘅遊戲公司將自家嘅遊戲即係重新，好似頭先 August 所講啊，即係 reboot 啊、重製啊、再推過，甚至乎可能喺坊間有好多其他公司啊，啲參考過啲成功作品之後咧，即係有少少參考定好啊，或者抄考又好啦嚇。咁啊，總之出翻啲啊相類近嘅遊戲出嚟。咁但係你唔好理，都受歡迎嘅喎。轉頭翻嚟，我哋講一隻嚇。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最近呢我见到即係坊间一隻都几受欢迎嘅游戏，都几多人讨论嘅一个手机游戏啊。 参考大作。 咁嗱先唔好讲佢係参考定咩先啦。咁呢个游戏呢其实我諗大家以往玩过即係相类近嘅类型都唔出奇嘅。咁呢个游戏嘅名呢叫做脱逃游戏方言游戏啊，八个字嘅。咁故事呢都其实好简单嘅啫。个劇情呢都系讲緊就係话你一起身你发现自己呢系一个失去咗记忆嘅男人啊。咁呢同时之间呢你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密室入面，咁同呢有即係素未谋面嘅另外六个人呢就一起共处一室。咁当中呢当然就有个 NPC 嘅玩家啦，咁佢就会负责就话俾一啲嘅指示你呀。咁嗱，而一般呢即係呢啲咁嘅所谓逃脱密室嘅游戏大家以往玩过知㗎啦，我就要逃脱密室㗎嘛。咁而呢一个游戏本身个设计呢就多一个新延性嘅，就係佢话俾你知喺呢一班嘅同你身处喺同一个密室嘅陌生人当中呢，呢一班人入面呀，亦都唔系全部都系单纯嘅陌生人嚟，入边咧有杀人犯存在嘅。咁咧除咗你即系要谂办法走之外咧，你都要揾出呢一啲嘅杀人犯，同埋咧你哋系要一班人咧投票去处刑、处死佢嘅。 喂，大佬呢个狼人嚟噶， 系咯 ，Q 乸狼人嚟噶呢个 吓。即系投票，我唔中意你，我哋就杀咗佢咁样。 有少少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玩法啦。咁啊，大拿头先我讲过啦，即系好多人一玩嘅时候咧，即系个感觉啊。如果大家以往有玩过一款嘅游戏叫做《枪弹辩驳》嘅话， 其实系啦，即系嗰个游戏就，如果你冇玩过，你打开机应该见过，系一只熊人。佢最特别嗰个标志性角色咧，系一只熊仔嚟嘅。嗰只熊仔咧就左右系唔同顏色嘅，黑白色咁樣嘅，望落就好可愛嘅。白色嗰邊就係即係好善良咁，但黑色嗰邊咧就好邪惡咁樣嘅。咁嗱，呢只槍彈面膜咧，哇個故事背景完全就係你啱啱講嗰個啦，即係一班人因為唔同嘅理由啦，就聚集喺同一個地方入邊。咁佢哋就有唔同嘅背景嘅，即係例如話有啲就係頭腦好清醒啊，有啲格鬥好勁啊，有啲係殺人犯咁樣啦。咁佢哋就會經歷一段可能幾日嘅時間，就同時間去生活啦。咁但係每一晚咧都會有人死嘅。喂，大佬真係狼人嚟喎，越講越覺得係狼人嚟喎。咁你哋有人死咗之后呢，你就要去投票，即係有一个叫做法庭咁嘅嘢啦，你当係。咁大家就去投票。 觉得边个做嘅。 係啦，你就去指证佢出嚟。咁其实呢你大係一个多数投票嚟嘅。咁总之俾人投得最多票数嗰个呢，就算佢系唔系都要死嘅。 都要死嘅。 当然啦，如果你揀中咗咁就事件完结囉。 係啦。 咁但係如果揀唔中嘅话，又之后 就继续玩落去。 又有人死喎。 係啦，咁呢个游戏会完全一样，我睇埋啲画风又系嗰啲咁嘅少少日式。少啲水墨画咁样，个对比度好高咁样嘅，喂，完全系参考游戏嚟噶呢只。 系喂，咁但系咁嗱，姑且唔好理话系唔系参考游戏定咩先啦。咁嗱，我当你系如果冇玩过枪弹辩驳嘅，你纯粹以玩呢个游戏，因为好多人真系噶嘛，我唔系即系成日都打机啊，好多游戏我未必玩过。咁而家佢喺手机度出咗一款咁嘅游戏啦，但系我觉得啊，玩过少少咧。 我覺得其實都算係有啲誠意嘅，因為呢一啲咁嘅小本遊戲咧，講真又資源又唔係好多啦。咁你玩上手嘅時候，首先我覺得無論係嗰個嘅即係音效配樂啊，甚至乎嗰個嘅畫質啊，都算係唔錯嘅水準嚟㗎啦。 喂，我諗翻咧，其實呢一類遊戲咧，即係我以前細個叫做 AVG 嗰啲遊戲，即係嗰啲文字遊戲，其實係即係但係以前啲文字遊戲大部分都係追女仔㗎啦。而家文字遊戲就發展到好似啱啱我哋啱提過啦，係即係查案啊，或者係啲狼人遊戲啦，我叫佢做。喂，但係咧，我又想講，其實手機遊戲都幾適合去做呢一類型嘅 AVG 文字遊戲個，因為嗱，你知啦，手機其實有規格所限啦，咁你亦都做唔到好多好靚好華麗嘅動作遊戲啦。但係相反，你如果用一啲靜態少少文字遊戲嘅方式去做咧，其實都可以達到唔錯嘅圖像水平 嘅。係啊，所以其實你頭先一講嘅時候咧，我就諗起啦，即係曾經一啲好成功嘅系列，例如話逆轉裁判咧，嗰時候咧，即係 我以為你想講下級生添， 下級生定係上級生？ 下咪上下我都冇玩過喎。 你一講 AVG 我就諗住 咩嚟㗎？ 唔係啊，我係諗起即係以往就係講呢一個逆轉裁判，因為咧其實同我哋講呢一類咧都有啲似嘅，就係入邊你都係要即係揾一啲所謂嘅線索，或者係抽絲剝繭咧，即係有一啲位咧可能嗰個嘅疑犯或者證人就係咧講錯少少嘢，係 啦，你就拍台白嘅異議，係 啦，異議 objection， 係啦，咁即係話佢講錯一句説話，咁嗱，而即係其實因為本身呢一類嘅遊戲，頭先阿 August 講都係嘅，佢要求嗰個本身機體規格係唔高嘅， 因為大部分時間都係啲靜態圖像又或者 出 文字 啫 嘛， 係啦。咁而當可能去到某一啲位啊，好即係 significant 嘅，咁呢個時間咧，你就只不過係轉一轉個動畫，其實即係將嗰張圖片稍微轉一轉啫嘛。咁啊加翻少少聲效嘅話，其實已經好有嗰個氣氛效果。而作為玩嗰個玩家咧，其實你即係玩，因為你玩係著重嗰個劇情，或者係著重嗰個嘅氣氛營造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如果以手機嚟講嘅話，都好過你玩一啲咧，真係要勁高即係數像處理嗰啲遊戲啊，即係玩到卡住啊，又或者要勁搏上網。而家你知好多遊戲就搏上網噶啦。你個 server 如果做得唔好嘅話，你玩到一套戲喎。 喂，你講開呢一個即係呢一類嘅文字遊戲咧，即係俾我差開少少講開。最近咧，其實喺網絡上咧有一隻文字遊戲喺全球網絡下都好熱門、好火紅嘅，即係可能係華人地區就可能比較少接觸。咁佢咧就叫做叫做文學會啊 ，Donkey 啦，我平時咁叫佢啦。如果大家冇聽過唔緊要嘅，你只要 Google Just Monica， 你就會揾到呢隻遊戲嘅介紹噶啦。嗱，點有咩咁特別咧？呢一隻遊戲係打破咗第四墻牆嘅，佢係一隻普通嘅 AVG， 你就咁玩咧。第一開始玩咧，你覺得佢只係一個普通嘅追女仔遊戲嘅啫。但係咧，你玩到咁上下咧，你會發現其實佢係一隻恐怖遊戲嚟嘅。係，同埋咧，你要爆機咧。佢唔單止要喺遊戲入面爆機，佢係一隻電腦遊戲嚟嘅。你玩到咁上下啦，你係需要退出咗隻遊戲，然之後去個資料夾，去個遊戲文件嘅資料夾入面剷除咗某啲角色。係啦，即係呢隻遊戲你當有四個女仔俾你攻略咁樣啦。你咧玩玩下就會剷除咗其中三個，你先可以入到真正嘅結局嘅。 哇！ 係啦，因為你會發現咧，你追嗰個女仔咧，其實佢係有意識嘅，即係其實佢個成個遊戲就係話俾你知，佢係知道自己係電腦人物嚟嘅，佢係知道自己係一隻遊戲嘅電腦人物嚟嘅，佢就唔中意你同其他人 來往有交流， 係啦，佢就會殺死其他人嘅一隻遊戲入面。 佢個 concept 都幾大膽， 佢個 concept 係好特別，所以咧其實佢本身咧就好小本、好小眾嘅遊戲嚟嘅。但係就因為呢個 concept 咧，令到即係大家廣為人知啦。而且咧，因為呢個故事仲有好多謎團嘅，咁你知啦，呢啲嘢上到網絡咧，又會同唔同嘅嘢連結到嘅。有啲人就話唔知係光明會嘅陰謀，有啲人又話係共濟會整出嚟嘅，咁就令到佢更加熱門啦。係啦，即係講開 AVG， 我諗起呢一隻遊戲。 不過其實你講開一啲氣氛營造嘅遊戲咧。有時候咧，即係同呢一個所謂嘅密室啊、推理啊，都或多或少就牽連上一啲嘅關係，令到個氣氛咧更加營造嘛。啊，轉頭翻嚟咧，講下啲我哋自己玩過都幾深刻嘅密室類型嘅遊戲啊。轉頭翻嚟繼續。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一啲受欢迎嘅游戏模式咧吓，即系成功的话吓，唔单止系一个即系虚拟世界见到，就算喺真实世界咧，都会有人咧即系攞嚟同大家玩嘅。我讲紧嘅系咩咧？例如好似话密室啊、逃脱呢一类型嘅游戏咧，大家都可能有玩过啦吓，喺唔知啊啲咩宫下咧租咗个地方啊， 逃出乜乜， 设出一个嘅系啦，逃出密室嘅游戏框架，跟住嘅历史。我其实嗰阵时候咧，真系有一段时间好 hit 嘅香港系， 早一两年。是几 hit 嘅， 系啊，即系我仲甚至乎咧，系有时候有啲朋友有即系搞嗰啲咧，邀请你，可唔可以你嚟玩一下，睇下感觉如何咧？咁当然，其实你玩嘅过程入边咧，就即系冇嗰个气氛咁即系 serious 啦。同你玩游戏相比嘅话，咁嗱，但系即系我自己谂起咧，即系如果要追溯翻呢个密室逃脱咧，其实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啊，喺 Flash 嘅年代都已经有啲相类近嘅游戏啦。 我好记得我。中学嘅时候已经有玩过类似游戏，好简单嘅就嗰阵时一部 PC， 咁然后咧个画面就系一个你间房咁样，就又系讲你一起身，咦做咩我喺间房度嘅？咁然后咧就开唔到道门，出唔到去，咁你就要不断咁喺度一个线索攞一个线索，再攞一个线索，然后最后攞到条锁匙，开咗呢个房门咧，然后先至即系完成晒成个游戏。 系啊，通常佢嗰个即系所谓嘅爆机啊或者过关啦，就系你离开到呢一间房，咁就赢啦， 或者嗰间屋。 系啦，而但系通常咧，即系嗰间屋或者嗰间房啦，入边佢所谓俾你嗰啲嘅道具或者系线索，有时候咧谂爆头嘅。 系啦， 即系嗱，因为嗱，例如话你话哇搵到条锁匙，你见到锁匙窿就塞落去啊。咁但系有时候咧就唔系咁简单，即系你搵条锁匙之前咧，可能你见到地下有啲废纸啊，跟住咧喺唔知嗰个风扇嘅扇叶嗰度有张胶纸啊， 只要攞啲阳光照一照咧先睇到啊。 咁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你又喺度谂啦，究竟有啲咩关联咧？咁啊，如是者咧就你。又 click 啊 click click click， 咁嗰时候我啲朋友咧玩嘅套路就系咩咧？就系、是、你使乜谂咁多啊？ 乱揿 咯，即系通常因为你知道啦，以前嗰啲年代 Flash 嗰啲年代咧，个箭嘴移到埋去嘅时候咧， 会变咗手指， 会变咗手指噶嘛。咁你总之你见到你咪揿咯，你揿多又唔会死嘅。 所以咧，新类型嗰啲逃出乜乜游戏咧，其实而家就有个叫做防你乱揿嘅机制，就系佢会有一啲会死亡嘅机关嘅。咁你唔可以揿错咗咧，你就 game over 噶啦。咁但系早期嗰啲系。冇嘅，即系早期就系可以唔使用脑嘅，咁揿，你基本上只用时间去消耗嘅话咧，就一定爆到机噶啦。 系咁啊！我最近咧，即系近年玩过一啲，又都系手机上面玩噶啦。我觉得气氛营造都唔错嘅，其中一款咧，即系密室逃脱嘅游戏叫 The Room。咁其实都出咗两三集噶啦，已经系。 系啊，好 hit 啊！呢只真系。 系咁啊！其实就一开始嘅时候，点解会玩呢一款游戏咧？就主要都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想玩俾个仔睇。因为咧，其实有时候咧， 点解要教个仔玩密室？ 唔係教佢玩，但係有時候咧，即係你可能玩一啲嘅遊戲咧，好似喺找線索啊，或者找錯處咁樣咧。咁咧你有一個即係少少嘅訓練啊咁樣。咁我嗰陣時候咧開呢個遊戲，嗰陣時候都唔係 expect 佢玩，因為好彩 The Room 咧，其實你玩到後屘佢懶係有少少想營造個好驚嘅氣氛。但其實本身呢隻遊戲又唔算話真係好驚嘅。咁但係你就即係總之就知道就係話，我假設我要打開嗰個櫥櫃嗰道門，咁我要揾啲小道具喎，點樣開？我假设喺个厅嗰度咧摆咗一个模型，咁个模型咧好似有啲机关，我点样打开佢咧？咁咧有时候咧嗰阵时候，我同个仔一开始接触呢个游戏嘅时候咧，我就问佢：喂，你觉得有啲咩方法可以打开呢个嘅机关咧？咁于是乎，大家去研究一轮。咁当然有啲机关打开咧就唔 make sense 嘅，咁有啲稍微 make sense 嘅话咧，咁我哋会觉得啊，我哋估到都几有满足感噶咁。 咁喂，估唔到连呢个 The Room 呢类型嘅即系逃脱游戏都俾你玩到变成亲子游戏喎，大佬。 你点估到一个惊栗嘅游戏？会可以即系促进父子嘅感情咧， 系绝对冇问题嘅。我话俾你， 下次试下沙滩排球都可以做亲子游戏， 或者头先你提嘅咩吸生，冇嘢 咩我唔识嘅呢啲又。唔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其实有几多呢一啲嘅游戏咧，你玩下玩下咧，你不自觉其实都投放几多时间落去嘅。咁当然最后屘你梗系望就系望可以即系逃脱出去之后，究竟会触发过一个点样嘅剧情啦？咁但系有啲朋友咧就会觉得喂，净系。咁样样开门啊，揾道具啊，解谜啊，都嫌系闷嘅， 单调得滞， 单调得滞。 同埋通常呢啲斋开门即系逃出密室游戏个故事性都好薄弱噶嘛， 同埋你始终冇嗰个压迫感嘅，即系你会觉得我咪慢慢咯，唔使急噶， 你投入唔到啊， 系咯。 咁所以令我諗返起呢，即係其實再遠古啲都有啲遊戲呢，其實除咗係即係喺一個叫做困獸鬥啊，你假設喺間屋入面啊、一個大宅入面啊，或者一間房入面都好啦，咁你除咗要係即係諗辦法逃脫之外呢，同時之間佢話俾你知你係無時無刻都受到一個生命嘅威脅，因為喺個遊戲入面本身設定咗就係有個可能變態殺人狂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唔知咩怪物啊，就係、是、追住你嘅。咁其中一款我自己好深刻嘅就係叫 Clock Tower 嘅一個遊戲， 時鐘塔。 我諗好多人都玩過啊 ，August 同馬生都接觸過呢個遊戲啦。咁呢個遊戲咧，其實我先講少少嗰個背景嘅設計係點樣先啊。咁咧佢就係講其實咧呢一個女主角，佢名叫做 Jennifer Simpson。咁其實喺佢五歲嘅時候咧，佢爸爸就已經失咗蹤噶啦。咁佢一路咧都係一個孤兒院長大嘅。咁直至到咧佢14歲嗰年啦，咁佢就同埋另外三個孤兒院嘅朋友仔咧，就一齊咧就俾一個嘅叫做 Barrows 夫婦咧就收養。咁佢哋三個咧，連埋阿 Jennifer Simpson 咧，就四個一齊咧就帶咗去山上面咧嘅一間大屋嗰度。咁呢個時候咧，咁阿 Barrows 嗰個太太啦，阿 Mary 咧就同佢哋講啦，啊，你哋咧喺呢個廳度等我，我轉頭就會翻嚟噶啦。咁但係唔對路嘅地方就係、是、等咗好耐。都未翻喎，咁即係覺得有啲唔係好啱數啊，唔係好對路嘅時候咧，咁啊主角咧就決定啦，不如我去揾啦，揾阿 Mary 啊，睇下 Mary 啊，即係 Barrows 太太去咗邊度啦，咁啊點知咧，即係行開咗個大廳冇耐啫，忽然之間聽到有慘叫聲，咁啊之後轉個頭咧，你發現其他人完全唔見曬，淨係得翻女主角一個人嘅啫，咁嗱，跟住之後個故仔咁當然啦，就係、是、你要喺呢一間屋入邊咧，就展開一個嘅冒險旅程啦嚇，咁而呢一個遊戲咧，點解我話即係？嗰、那個壓迫感真係好大呢，因為我記得呢喺呢個遊戲入面呢，其實你係會遇上呢一個揸住一把大鉸剪嘅怪物，佢係呢即係定時定 鉸剪人 就會走出嚟呢，就係、是、追殺呢個女仔 豬魚咁樣，我記得 係啦。而呢一個女仔，我想話俾你知，其實你係冇任何反擊嘅能力嘅， 即係其實佢唔似嗰啲恐怖遊戲可能支槍射人嘅，唔得嘅，你 只能夠走嘅啫， 你只能夠走同埋只能夠揾地方匿。咁你每一次你知道咧呢只怪獸就快嚟嘅時候咧，咁你就要揾地方匿。咁你要望佢咧，唔可以發現自己。咁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一個遊戲最恐怖嘅地方咧，就係、是、你作為一個嘅角色，你係冇反駁嘅能力。嗱，而家點解成日都話咧咩 Biohazard 啊，甚至乎咩 Silent Hills 嗰啲咧，即係你越玩越唔驚，就因為你有武器，你可以即係打翻佢轉頭嘛。 喂，其實咪一開始生化危機第一二集呢啲武器子彈都好缺噶嘛，都有種恐怖感。 所以就係嗰陣時驚啲㗎。 去到四五六黐線啊，大佬你軍火箱咁樣去，哇火箭炮都兩支咁樣去打，我都唔驚。 啲怪物都龍珠咁樣打到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候咧，你反而玩呢一啲嘅遊戲嘅話，其實嗰個氣氛營造啊，同埋嗰個壓迫感咧，係即係喺當時嚟講啊，係好得人驚一件事。咁當然你其實今時今日你如果你上網抄翻嗰啲片嚟睇，你會覺得哇，其實都唔係好驚， 因為啲畫面冇咁像真， 同埋因為你唔係啦，因為畫面唔係咁像真，同埋二嚟因為你唔係玩啊， 你係睇 咧，你未投入到落去。但如果當你真係投入喺個遊戲世界入邊，你係諗辦法點樣去過關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呢一個遊戲設定係好恐怖嘅一件事。 因為根本冇得反擊啊！ 會諗翻其實生化危機第一集咧，即係而家咪有啲人叫佢做惡靈古堡嘅，個原因係因為佢第一集係喺間古堡度發生，同埋淨係喺間屋入邊嘅啫嘛，即係原來其實諗翻當初啲遊戲都係用呢一種叫做喺間密室入邊，即係發生一啲靈異啊、恐怖事件，用呢個模式。因為其實最尾惡靈古堡，即係話喺生化危機第一集個結局就係你要走出間大宅啫嘛。係 啊， 喂，其實都係逃脱遊戲嚟嘅。如果你咁講， 係啊，都其實你咁樣講嘅都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其實真係嘅。有時候咧喺一個局限嘅空間，嗱，姑且唔好講話你究竟有冇武器啦，你喺局限嘅空間，你要諗辦法走咧，其實已經本身係一個好恐怖嘅氣氛營造。再加上通常咧喺嗰啲咁樣嘅即係古宅啊、大屋啊，你谂下嗰啲嘅即系环境嘅设计啊、光线啊，甚至乎你有时候咧，嗱嗰阵时候咧，你讲开即系生化危机第一集咧，往往就 系 好个 cut 先就打开道门啊嘛， 嗰、 那 个 系个捞片啊嘛， 系， 哇打开嗰道门，你唔知道门后面有啲乜嘢嘢喎， 喂而家可以踢门真系差好远，你而家揿两下可以踢开对门噶嘛， 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家人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即 真係講下講下呢一啲恐怖遊戲，其實都刺激我，令我諗翻起唔少即係作品啊，我自己玩過。尤其是呢啲遊戲咧，你真係要係玩嗰、那個你先至投入到嘅。另外一個咧，我自己都幾深刻印象嘅就係零啦呢一款遊戲啦，因為當時呢個遊戲咧，其實就對我嚟講都幾新鮮嘅感覺。其實佢就係講咩咧？就係、是、講即係一啲靈異事件啦。但佢個零咧唔係靈體嘅零，係即係數字零嗰個零嚟嘅，一個零嘅零字嚟嘅。咁佢入面個故仔就係講有對孖生姊妹啊，咁其中一個咧仲要係跛跛地嘅添嘅，咁佢行到，但行嘅時候咧行得好慢，趌下趌下咁樣樣嘅。咁個故仔就係講咧，就係話佢哋咧就總之入咗一個嘅又係個古宅入面啦。咁喺入邊咧就有啲即係真係鬼啊靈異嘢出嚟。咁你點樣可以對付呢啲鬼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對付佢嘅，除咗你係有一部相機。係 呢、這個真係黐線！我第一次玩嘅時候，大佬我未打過恐怖 game， 你個武器版係部相機。 即係其實佢點樣 樣？攝佢個魂魄。 係你攝佢魂魄，就係當咧你見到有鬼走出嚟搞你嘅時候咧，咁你就攞個相機，攞住個鏡頭對住佢，仲要係咧即係對住佢要對焦對得準，跟住咧見到只鬼最清晰，佢一 shot 嘅話咧，跟住佢就哇咁樣成個咩即係打到彈後咗咁樣。咁如是者咧，你就係用呢一部相機咧，係就係好似捉鬼咁樣捉佢啦。咁但係呢一個遊戲，我覺得驚嘅地方就因為咧，你喺當你平時行嘅過程入邊咧，其實你就見到咧周圍咧有時候有啲即係好古靈精怪嗰啲影咧， 或者啲係喐啊，啲花樽啊 飄過啊咁。咁咧當你咧即係已經嗰個人咧處於一個好緊張嘅狀態啦嘛。啊呢個時候你真係見到有鬼走過嚟啊！你攞起個相機咧，你就喺度成日想揾對鬼住佢噶啦。但你話啲鬼喺邊啊？左邊定右邊啊？前邊定後邊啊？咁啊加上呢個遊戲本身操作咧，其實亦都唔係話一個容易嘅操作嚟嘅。咁你真係玩上手嘅時候咧，係倍加呢一個嘅緊張同埋恐怖嘅感覺。 喂，後屘呢只咧係出咗只 V 版嘅啫，第一部體感遊戲啦，你可以叫做。咁咧佢個操作方法咧就係真係你攞住個遙控器左右咁喐咧，佢就會個相機就左右咁喐嘅。我佢好記得，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咁樣玩呢個恐怖遊戲咧？我就係會熄曬燈，開到勁大聲，拉曬窗簾，哇個氣氛真係唔係講笑。呢只係我少數咧。开咗冇耐就开翻灯嘅，因为你攞住嗰个体感操纵器，即系太象真啦，大佬！即系当年个画面对我嚟讲都好象真嘅，即系而家睇翻可能就觉得哦争啲啦。 另外一只咧，我自己谂起嘅游戏就系呢个 Outlast 啊，即系中文就叫做绝命精神病院嘅。嗱，其实唔系好耐以前嘅啫，呢、這个 game 两三年前左右。 嗰时候咧，一只 game 一出咧，又系喺网上面疯传啊，好多人即刻玩嚟，即系尤其是啲玩实况嗰啲咧， 拍嗰啲直播片 啊，玩出嚟俾大家睇啊。呢只遊戲真係出名都係好得人驚，好恐怖。 唔係因為佢背景咧，就講個記者去調查一間嘅精神病院裏邊應該有啲陰謀咁樣啦。簡單嚟講，咁點知入到去嘅時候就已經發現咧，間精神病院因為騷亂咧，咁已經精神病人就周圍走嚟走去。咁當然嗰啲唔係一般嘅精神病人嚟嘅，係有啲甚至乎係怪物形式咁樣出現啦。咁而佢玩嘅形式最黑人憎係咩咧？嗱，首先佢因為間精神病院唔知點解冇乜電嘅，咁好黑啦。 係。 咁你唯有成身嘅裝備咧，因為你一個記者，佢係要拍攝㗎嘛。 系， 佢只有一部攝錄機， 佢有部 DV 機 ，DV 機嚟嘅啫。咁咧，你係冇任何武器嘅，你淨係得個肘字，得個鼻字，得個呢字。 系， 咁然後咧，你有啲好衰嘅、好乞人憎嘅位就係咧，你因為太黑咧，你係要攞部 DV 咧去拍住前面，又開著個燈，先至見到前面。 佢嗰個夜航模式， 先見到前面係點樣？ 即係綠色嗰啲，夜視模， 夜視模。大家平時如果有玩過呢啲拍機咧，就知道一開夜晚開夜航模式嗰啲夜視模咧，就成個畫面轉曬綠色噶嘛。 係，仲要反映到嗰啲怪物隻眼咧，如果出現咧係發光嘅， 係即係發聲光。你個畫面就算見到人，你都要好似見到怪物咁啊。 咁同埋咧，佢最衰咩咧？佢會冇電嘅，即係你如果唔攞沿途，你唔記得攞電等等咧，你部機器會眨一眨嗰個紅燈咧，又上角嗰個電。就係個容量顯示咧，臨尾係會冇電嘅喎，咁你就會睇唔到任何嘢噶啦。 嗱呢個遊戲咧，所以沿途你就要揾電芯啦。如果你真係咁不幸地咧，你係揾唔到電芯嘅話咧，呢個遊戲佢話俾你知，你要好好控制你嘅電量嘅消耗。咁所以咧，有時候呢個遊戲咧部分進行嘅話就係佢黑。但黑唔曬嘅話，即係九成你睇 到，你都盡量唔好開啦， 你都盡量唔好開機睇啦，因為你真係情願摸黑行。咁嗱，但係我覺得呢隻遊戲咧，真係一個比較驚嘅地方，就因為佢入邊又係有一隻嘢咧，就像頭先我講個 Clock Towers 嘅嗰只怪獸嘅存在就係咩咧？佢入邊有一隻嘢咧，定時定候佢就走出嚟追你， 係遊嚟遊去咁樣 嘅。同埋佢嘅跑速係相當之快，一個非常之健碩嘅運動健將嚟，可以話。 有個寶特追住你咁。 咁咧而咧好多時候你當你見到佢 系即系远远跑过嚟追住你嘅时候，你自然反应即刻掉头走啦，系咪先？咁你走嘅时候咧，咁你就沿路咧就睇下有啲咩地方 可以匿啊， 就系匿。嗱，我初初话俾你知，我玩呢个游戏嘅时候咧，其实我发现咧，我话初初我睇人哋玩啦，我觉得哇咁犀利嘅啲人，即系其实好难认嘅条路，即系你点会知道啊？喺附近有啲咩地方可以匿咧？ 佢哋咪经历过无数次嘅轮回，经过无数次嘅生命先至知道佢系匿噶。 冇错，即系当我自己玩嘅时候，发现点解咁熟咧？就因为你死过无数次之后，你知道。咁咧而即系你喺附近咧，最紧要就系留意一下啲床底啊 ，locker 咁啊，就系我自己有个经验就系话咩咧？因为呢一只即系怪物咧，其实佢除咗系四肢发达之外咧，头脑都唔算系简单， 唔算嘅系。 佢识揾你嘅， 佢识揾你嘅，即系有次咧谂住话匿咗 locker 嗰度啦。咁因为佢 locker 咧，佢有个即系少少嘅窿仔咧，俾你望到 locker 外面。 系啊，你谂到 呢啲先最惊啊，大佬。 咁你见到啊，听到自己嘅喘气声啦。咁啊，嗰只嘢咧喺前面咧行过，谂住佢揾你唔到啦，谂住佢走啦， 望下个窿。 佢走嗰一下，佢忽然之间打开个 locker。门咁即系，其实佢咧，即系有时候咧，你如果匿喺一啲太过着迹嘅地方，纵然以往嗰啲游戏你闩晒门嘅话， 佢谂住开门噶嘛， 电脑点会察觉到啊？谂住佢一定会啊唔为意走嘅，但系殊不知就转个头就揾到你。 系啊， 呢个游戏其实我嗰时候我系受尽不少苦头。如果你头先讲话零咧系一款咧，即系你会可能平时咧啊大胆啲落晒帘啊闩晒灯，你都会忍唔住会开翻灯嘅游戏嘅话咧，呢一款系另外一款，我会咁样做嘅。即系我觉得咧。如果你系诶熄晒灯啊，落晒帘嚟玩嘅话咧，系同自己过唔去咯。 不过咧，如果讲开玩恐怖游戏咧，嗱，头先我讲过一种玩法就系落晒窗帘啦，咁呢一种挑战啊。我有时候玩啲真系太恐怖嗰啲咧，我有另一个玩法。即系如果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都想即系体验下个剧情，又唔敢玩恐怖游戏，你可以参考呢个方法。我会咧播嗰啲日本动漫，我 walk 嗰啲歌咧，然之后咧隔篱开住部电视就播嗰啲少女动画，咁样咧就平衡。一边睇住嗰个 mon， 一边就再玩住嗰个恐怖游戏，咁样个恐怖度咧就接受到嘅，接受到嘅。 即系自己分心一下嘛，唔好咁惊啊嘛。喂，呢个其实我自己都有试过。喂，真系嗱，我嗱先唔好讲话你隔篱使唔使播个动画，但我发现咧，其实嗱你音效或者音乐咧，其实只要系稍微转变啦，你就算已经系瞄咗熄咗电视荧光幕嘅声嘅话咧，已经系嗰个嘅恐怖感系减咗好多噶啦。咁你仲要系咁夸张播即系一啲 rock 歌啊？ 仲要12点钟五十二点玩嘅？ 你播儿歌， 我播财神到噶， 播儿歌先恐怖啊，大佬。 系咩？点解？ 系啊，而家有啲恐怖 game 佢个背景都系嗰啲童谣啊，嗰啲小朋友唱，嗰啲先恐怖啊，大佬。 冇人叫你播嗰啲啊，大佬。 财神都 OK，OK。 播贺年歌啊，哇！好咁啊，嗱呢一个即系游戏之夜，我哋今晚咧讲游戏讲到呢一度啦。今日听晚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